上一他得胜， 我知兴奋大方就该可以名臣之女自卑为兵，若将他将心大动也为苦兵， 请下此计甚好，只是我国大臣之中谁肯将自己亲生女儿许配外邦之人？ 臣妻浪子，臣有一女名皇阿云，愿配夫母为人妻。 亲家一肯不就夫活本和风，但不知你的女儿面貌如何，倘若丑陋，岂不被夫母耻下？也罢，选他上殿待夫一官，然后行之。 臣领旨。 你当大臣子妃，我不理所敬郎。就是那南朝人又有国邦， you 不想插手国家事，不容乱党。 我看他在海南人独行不 苦海困。 人救， 我替人救。 啊，莫非放我回国吗？ 朕之家是无悔的。 哎，俺乃汉朝的臣子，不听你这北国的旨意，有话快说。 你今奏道，是吾海上姑娘受尽风霜之苦，今将大都督胡克丹之女辞退为妻，执意图把王朝灭尽。 放屁！俺乃汉朝的臣子，岂肯养你这北国的胡女完蛋从门？ 啊，父兄，此乃是一桩门事，活不不同。来，推打起来，还推人家呢？走吧，还推打起来！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 不错，师弟，待我识破于他。这一女子听真，就从你家浪子秉承媒人之计前来哄我。俺父母乃是个有血性的男儿，岂是美色哄得动的？呵呵，真真岂有瓦此理？ 还是 真不巧。我说你不还礼就不还礼吧，你倒是给我让个座儿啊。 你自己不会坐吗？ 可也是啊，这还有的是座，我自个儿不会坐下吗？这不是成心找钉子碰吗？好，你说坐下，坐下，咱们就坐下吧。他怎么还不说话呀？嗯，相公，问礼呀，我这个先来乍到吧，是不应该先跟你说话，无奈有件事情。我不明白，要跟您请教请教。 啊，你请教什么？你请教什么？哼，你是装糊涂。 哟，他怎么说我是装糊涂啊？哎，我问问你，刚才你说我们是美人计来哄你的，可是哄你的什么劲儿？哎，你倒是说说呀。 劝我归乡不可。 哟，得了吧，又劝你归降了哟。我们老祖宗有这个心没这个心，我是一点儿也不知道。你要是说我跟他通通作弊呀，那你算吃透了我的心了。这么大岁数，一点儿也想不开呀。 啊，我怎么想不开？我怎么想不开？我又想不开了，我又。 哎呦，你又不是个大姑娘，说话连头都不敢回。不是我说你呀，到底儿啊是南方人呐，一点儿也不大方。 哈哈，你这个人岂有瓦子里。 真是冰天鸡蛋子，这我低头怕见人，这一派敌人眼大多的，我也无邪怕看你呀、尊范是 我说了这么半天，你想想对不对？再来回。 回我的话。 这个， 嗨，反正啊，我不是约你来的。刚才郎主见了我就要纳我为贵妃，我都没答应，所以才把我赐配给了你。我呢，是因为知道你是个英雄，所以才堂堂正正的嫁你来的。我说了这么半天呢，嘴都快说干了，你要是再不明白呀，哎呦，真透着我呀，哎呀，你这个糟老头子了。 要了这个女子，倒也深明大义。有了，待我上前见过丽儿。啊，小姐，被人指向有礼。 不孝。 哈哈，你又不是萧家之女，怎么无故害起羞来了？哎呀呀！看起来你们这北方人呐、无有我们南方人大方哦。 哎呦，他在这儿等着我呢。我跟你说，我呀倒不是不大方，就是有点怕人家瞧。 这样比长得丑陋。 对呀，你想想我能长得好看吗？ 这就难怪了。 哎呦，你听啊，这么大岁数了，胡子呀都快白了，刚一听说自个儿的媳妇长得不好看，您听他这味儿， 这就难怪了。 我说你呀，把眼睛擦干净了，给你 千古传。 美，妾体生下一子，取名叫空国。接着宝镜相公牧羊去了，是我趁着孩子没醒，拿了几件衣裳到海边上洗了洗，挂念娇儿回家便了。这么会儿的孩子醒了，我说空国呀，你别哭，为娘就来哄你。 什么叫做揉面，我却不懂。平日疾苦，不想知 着啊。 你瞧，这么毁的你又算好了，简直的你呀、啊、是个老犯彪子。 哎呀，小弟，方才说说之言乃是小看，怎么无故身体起来了？哎呀呀，到底是年岁小，不进大局啊。捧在地上，哎呀呀，大为不公，哎呀呀，父皇万岁，万万岁，哎呀呀，大为不公啊！ 你瞧你这狗多寒碜呢、 啊， 叫我瞧着都怪难受的。 我昨天是你看出本来难受，什么叫做寒碜，我却不懂。 呵，你还说你不寒碜呢？得，这个我也没什么事儿。这个我瞧瞧你。 哎，好好好，我看看，你来学学我。 你抱着孩子，把这拿过来。你瞧着啊。你这一点清早起来呀，是大人也不问，孩子也不管，一下地呀就先把这根棍子给抄起来了。 这是什么讲话？ 你再瞧瞧你这两步走。 我看看像不像。 一会儿什么天马地呀，我几时才能够回到汉朝啊？你再瞧瞧你这块方骨头，清早起来脸也不洗，头也不漱，眼泪呀就随便的这么一抹。哎呦，你说出来了，你瞧这糟不糟啊？ 啊，贤弟到此得胜，恭喜仁兄，贺喜仁兄啊。怎么又要娶媳妇吗？ 何等，没有那么多便宜事儿。 监平府大人奉了圣上之意，前来讨取仁兄还朝，提醒郎君英允，稍时就要启程了。 怎么，慢慢放我回国？ 朕 当真？ 当真？ 果然， 果然。 哎呀，要宰我谢天谢地呀、啊！ 谢天地！ 哎呀呀， 这就好了，我也到汉朝看看去了。 人嫂，表弟有几句言语，人嫂可不要背负。 哟，放我夫妻还朝，乃是大喜的事情，有什么可悲的呢？ 是啊，是才郎之言道，人嫂乃不过人事，不做女人兄不问题。 啊！怎么着，郎主不准我不子徒刑吗？ 对。 快些的讲啊！ 后同行，一定是齐心未死。你走之后，我无非一死而已。 对。不叫你同行，今一旦深深扯上活活的分离，怎么叫我肝肠寸断，心思剑穿也罢。我走之后将他不知拖在你的身上，侄子张大成人也好接续我苏氏门中的相印。话已讲完，亲的亲长是我父亲。万夫八十当面谢过。 你看仁兄，你看日益国国凶如官员，你在海岸等候，你们分别了吧。 师父，你就这样狠心别我不得而去。 夫妻日子难舍难分，倘若饭碗心变，六十年你也走不成了。 仁兄走后，你母子就交替担待。 这 我哭了会子也是无济于事，相公，我与你已有二代的夫妻，相亲相爱，此番你别我而去，回到汉朝也是金悬两地，不如死在你的面前免你挂念。我说那个不大人，我死之后千万向的法子是此子与他不同行，我死在九泉。 当空荡，青丝永留伤。

再请听《黛玉葬花》中的一段《西皮二六》，沈小梅演唱。